是北京时间8点整。 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人民广播电台，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新闻广播， 新闻 广播，调频100.6兆赫， 调频100.6兆赫， 中波88千赫， 中波88千赫， 北京新闻广播。 品味资讯早餐，计划精致生活。听众朋友早上好，北京时间早晨8点01分，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您直播的资讯早八点。各位早上好，我是李瑞。 各位早上好，我是孙畅。今天是2015年11月27号星期五，现行机动车牌尾号是3和8。下面来了解今天有哪些资讯，让我们一起关注。 第一部分新鲜资讯，您将会听到习近平定调国防和军队改革，重新调整划设战区。 长安街将东延至通州，十里长街变身百里长街。 居民医保缴费期延长至12月底。 北京正在研究调整机场高速收费价格。 今天的重点关注，您将会听到北京迷笛音乐学校16名学生涉毒被拘，毒品加速向未成年人扩散。 国外黑色星期五打折促销今天开启，网上海淘购物还需要谨慎小心。 大约在8点30分左右是旅游文化娱乐资讯，您将会听到京郊各大滑雪场本周纷纷开业，旅游资讯将会为您推荐滑雪的好去处。 文娱资讯大搜索为您介绍今明后3天的电影演出和展览资讯。 大约在8点45分左右是北京榜样候选人物事迹展播。37岁的欧阳继华律师在德外街道已经做了10年的基层的法律服务。10年里，居民遇到措手不及的官司、难以开口的法律问题，都会找他。欧阳律师更是全身心的为居民着想，不是一味的劝人去告去闹，能在他这一环节把问题解决的，他就会尽全力帮助大家。稍后我们来听大律师的热心肠。 今天节目进行当中呢，会继续互动环节。问题是长安街将会东延到哪个区呢？短信请发送到10628821828。节目结束之前，我们将在回答正确的听众中随机抽取一位，您将获得印有北京新闻广播标志的旅行杯一个，欢迎大家积极参与。 好了，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资讯早八点，新鲜每一天。孙畅、李瑞早晨8点钟为您介绍资讯。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状况。 今天白天多云见晴，北转南风2-3级，最小相对湿度30%，白天最高气温0摄氏度。 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南转北风1-2级，最大相对湿度85%，最低气温0下5摄氏度。 今天白天城六区空气质量指数95到115，空气质量3级，属于轻度污染。 好，接下来一起进入今天的新鲜资讯。新鲜资讯，我们来关注一下习近平定调国防和军队改革，重新调整划设战区，要求2020年前在领导管理体制、联合作战指挥体制改革上取得突破性进展。 此次改革的重点聚焦在重新调整划设战区，调整军委总部体制，裁军30万，改善军种比例，以及下决心全面停止军队有偿服务。 据新京报记者梳理公开资料发现啊，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大军区机构历经了3次大的调整和1次小的调整，目前共分为沈阳、北京、济南、南京、广州、成都、兰州7大军区。 新鲜资讯呢，再来关注一下，神州第一街长安街将会东延伸到通州行政副中心，全长呢会达到55公里，十里长街将变身为百里长街。 哎，根据规划呢，长安街除了正在开展的西延工程之外，将进一步东延，现在规划为西起门头沟的30路，东到通州的宋梁路，目前相关的规划设计已经完成，正在征求意见当中。 除了东延以外，明年长安街还将整体提升，护栏井盖呢等会成套设计，比如井盖的图案来自故宫，加入祥云如意等文化元素，变身为复古井盖。 哎，我们也一起来回顾一下长安街的悠久历史。长安街是始建于明永乐18年，也就是1420年，到现在啊已经有600多年的历史了，是世界上最长最宽的街道。 长安街最初称为天街，长370米。明清时在长安左门和长安右门外各伫立着一座大牌坊，上书长安街三个大字，取长治久安的意思。 嗯，那么长安街啊到目前为止已经将近600年了哈。 嗯， 那1953年为了改善京城日趋拥堵的交通状况，市政部门将这两座城门拆除，由此长安街东西延长到东单牌楼和西单牌楼，长度增加了3.8公里，虚数称10里，所以说呢有十里长街之说。 嗯，新鲜资讯再来关注一下，北京第六阶段机动车排放地方标准，简称京六标准，计划在2017年12月1号实施。京六呢，也被称为世界上最严格的机动车排放标准。 近日，北京发布了京六排放标准的征求意见稿，包括轻型汽车、重型汽车和重型发动机三个标准。其中，轻型汽车排放借鉴了美国加州的标准，将比目前实施的国五标准加严约40%，成为全球最严格的标准。 是，当前呢，北京机动车保有量啊超过550万辆，每年新增车辆和更新车辆约为60万辆。如果实施京六的标准之后，在4到5年的时间呢，全市机动车排放污染整体将会减少约20%到30%。 有数据就表明，机动车排放形成的 PM2.5 约占全北京 PM2.5 来源的31%，是第一污染源。北京市环保局表示说，国际实践经验证明，加严机动车排放标准是减少机动车排放污染、改善大气环境质量的重要举措。 8:07正在直播的资讯早八点，再来关注一下2016年度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缴费截止期，由本月30号延长到12月底。 目前距离原定的参保截止期只剩下几天时间了，市社保中心昨天决定出台兜底儿措施，参保人员可以以现金方式缴费，同时呢向参保地上报有效的手机号码。 在这里啊，要提醒还想参保的相应人员，本人并不需要亲自前往社保经办机构，只需要尽快的将现金缴纳到参保地的社保所、学校以及托幼机构，再由这些机构12月底前统一去办理相关的手续就可以了。 嗯，新鲜资讯，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医疗救助方面。昨天三审的北京市院前医疗救助服务条例提出，允许急救台担架服务来收费。 嗯， 那今后呢，市民因为疾病呼叫救护车上门的不仅有医生护士了，还有可能会再配备两个身强力壮的搬运工。 嗯，过去规定呢，急救车呀只能收取车费和抢救费，这让长期高负荷运转的抢救医生、护士和司机呢常年无私奉献台担架，既影响了抢救效率，也有失公平。 那么如果是这一条款通过的话，有搬运困难的求救者在打电话的时候就要提前说清需求，医生、护士和搬运员会同车抵达，能大大压缩抢救的时间。 除了允许急救台担架服务收费之外呢，正在审议的这份新条例啊还提出给救护车装计价器，按照全市统一标准收取救护车的使用费，同时还应当在明显的位置粘贴价格公示。 此外呢，条例草案当中还提出了相关的处罚原则，比如说急救人员如果不按照规定标准来收费，或者不向患者以及家属提供费用的明细清单，可以处30,000元以上50,000元以下的罚款。 而如果是造成严重后果的，卫生计生行政部门呢还会直接对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负责人员依法给予处分。 新鲜资讯，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通州区。昨天表示，通州“十三五”期间人口调控上限约为160万人，其中不含中心城疏解过来的人口。 在交通方面呢，通州将会加强和中心城区的联系。“十三五”期间将会建成广渠路、观音堂路、徐引路西延，并打通京哈高速辅路，将京哈高速通州段变身为城市快速路。 另外，针对最近公布的北京市行政机构和事业单位整体或部分搬到通州的消息，不少人有疑问，说行政机构都搬走了，咱老百姓办事儿是不是今后都要跑到通州去呢？ 相关负责人啊就介绍，11月初位于丰台区的北京市行政服务中心呢已经正式启用了，除了涉密和场地受限的审批，其他所有的行政审批流程都集中在这里。 同时，北京市规划委的相关负责人表示说，虽然聚焦通州，但城市副中心也并非只有通州，根据规划，顺义和亦庄也是面向未来重点发展的两个新城，会成为承接北京中心城区功能的主阵地。 新鲜资讯呢，再来关注一下，北京正在研究调整机场高速的收费价格，缓解机场高速的拥堵问题。这是市政府办公厅昨天回复全国人大政协委员提案办理情况时提到的。 据了解，首都机场高速在2009年和2011年两次降低了收费标准，目前进京收费主站是不收费的。但是随着收费政策的调整，机场高速公路车流量大幅增加，拥堵状况加剧。根据交通部门此前测算，机场高速进京方向每天堵车时间超过了14个小时。 目前相关部门正在对机场高速公路及周边道路交通流量与分布进行监测和分析，研究调整收费价格和高速公路进出口的可行性。 在交通方面，还有一个提醒需要您注意一下，从今天起呢，长安街二环主路将对外地牌照的载客汽车限时限行。 具体来看，长安街及延长线新兴桥到国贸桥之间路段二环路主路全线每天早上6点到晚上10点禁止外省区市核发号牌的载客汽车通行。 这个进行的时段是每天早晨的6点到晚上的10点。新鲜资讯，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下周二国内成品油价格可能会迎来三连跌。 多家机构就预测12月1号国内成品油价格迎来下调的可能性较大，跌幅的预计呢是在每吨130元，测算到零售价格90号汽油和0号柴油每升可能分别下跌9分钱和1毛1。 同时呢，自11月中旬起，我国西北、东北、华北等多个地区都出现了较强的降雪，造成了交通闭塞，成品油的物流运输受到了明显的影响。后期呢，随着高速的恢复通行，预计汽柴油出货量会出现小幅的增长，也将会影响油价的下调。 好，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鲜资讯，接下来请听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汇市报道之后是今天的重点关注，北京迷笛音乐学校16名学生涉毒被拘，毒品加速向未成年人扩散。 国外黑色星期五打折促销今天开启，网上海淘购物您还需要小心谨慎。 以下进入今天的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 纵观风云，把握良机，敬请收听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资讯早八点编辑叶妮。今天的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我们来连线中国银行汇评专家陈汉华。汉华你好。 主持人你好。 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原油价格方面的情况吧。 好的，那么我们看到呢，本周原油价格呢基本上是呈现一个反弹的趋势。那么油价呢，从上周末的这个40美元出头呢，到本周已经是涨到现在的43美元附近。那么导致油价上涨的一个重要推手呢，在于这个本周发生的土耳其击落俄罗斯战机的仪式。那该事件呢，是一度引发市场的恐慌情绪。当时呢，土耳其股市的价格呢，一度是下跌了25%。那这一恐慌情绪呢，同样蔓延到了原油市场，因而呢，引发了原油价格的一个相对来说比较明显的反弹。不过从目前来看呢，这个事态的发展似乎呢没有这个太大的升级，那么双方政府的表态呢还都比较克制吧。虽然这个双方政府始终呢还是在指责对方，但是似乎呢没有向这个全面战争转变的这么一个趋势，这也是令市场呢感到稍稍宽心。那另外呢，目前各国的原油库存并没有太大的变化，那么短期内呢原油的供需情况呢应该来说呢不会有什么改变。 从这个角度来看呢，这个原油本次的反弹呢，应该来说只是一个暂时性的，不具有可持续性。那本周四呢，这个油价回落，那么可能呢就预示着这一轮反弹呢已经见底，而前几天到达了这个43.25美元呢，或将成为本轮油价反弹的一个高点。那个人认为呢，在未来的几周内呢，原油还是有比较大的概率呢继续维持在40美元附近。主持人， 嗯。再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外汇市场的走势。 好的，那么外汇市场呢整体还是延续了之前的震荡走势。那么美元指数呢在最近几天呢一直是在艰难的向上爬行，那么到目前呢基本上是已经站稳了100的整数关口。那非美货币呢在美元的这个压力之下呢走势也是普遍偏弱，不过呢昨天的跌幅呢是比较有限的。那么欧元到现在呢是站在这个 1.06 的整数关口附近，澳元呢则是跌到了 0.72 的上方。黄金价格呢继续这个持稳在1070美元，并没有受到避险情绪的太多扰动。那么在过去的两周中呢，金价基本上是一个原地踏步的走势。那消息方面呢，现在市场关注的这个俄罗斯和土耳其的这个事件呢还在继续发酵，那么双方的政府呢还是在互相指责，不过呢他们这个事件最后呢可能会演变成一场这个经济方面的一个争端，可能不会最终真正的诉诸战争，所以说呢对市场的避险情绪的抬升呢可能是比较有限的。那么外汇市场的情况呢大致就是这些。主持人， 嗯，最后还是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最新的人民币对其他主要外币的市场牌价。 好的，那么英镑的人民币呢是报在966.46，港币是82.44，美元是638.96，日元是5.2104，加元是480.35，澳元是462.47，最后呢欧元是680.76。主持人， 嗯，好的，感谢韩华。以上就是今天的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再见。 再见。 好，以上观点只代表个人和机构意见，仅供参考。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资讯早八点，接下来进入今天的重点关注。 积攒经验，持之以恒。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周一至周五，敬请收听。 中国银行国际汇款年末优惠大派送啦！ 只要您在中行购汇，并在一周内办理国际汇款，手续费就能低至6折哟。 办理国际汇款就到中国银行，详询95566或中国银行任意网点。 感受北京的呼吸，把握都市的脉搏，从早晨开始的每一天，带给你精彩的瞬间，生活添色彩，在每个清晨中伴着你。北京的资讯早餐。 早八点，欢迎继续收听。 早上的8:17，欢迎回来，这里是孙畅和李瑞正在为您直播的北京新闻广播资讯早八点。进入今天的资讯重点关注，首先我们要来说的是，北京警方昨晚证实，在北京迷笛音乐学校查获了16名涉嫌吸毒的学生，目前呢都已经被行政拘留了。 嗯，北京警方介绍，近日呢海淀警方接到网友举报，在某音乐学校有人吸毒，民警迅速开展工作，在学校的宿舍内呢查获16名涉毒人员，尿检结果显示都为大麻类阳性。 嗯，可以说学校是有一定责任啊。 嗯， 昨天北京迷笛音乐学校针对此事也是发出了声明，表示对此事的事件负全部责任，并真诚道歉，同时盼望几位学生要尽早回归学校，汲取教训，继续学业，因为只有音乐才是良药。 据了解，这呢已经不是第一次这所学校与毒品联系在一起了。知情人士透露，早在2014年的5月份，警方呢就曾经根据举报，在学校宿舍及周围抓获了涉毒人员。 那么其实在记者的采访当中了解到啊，近年来出现大麻等毒品依附于音乐、艺术等文化现象向校园内渗透的趋势，出于好奇、逆反等心理，一些青少年难以抵制住毒品的诱惑。据统计，2014年北京市就一共查获了涉毒未成年人100多名。 一名参与强制隔离的戒毒的办案人员说呢，自己曾经接触过的吸毒人员当中，最小的初次接触毒品时仅有11岁。根据北京市禁毒委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今年5月底，北京市登记在册的2.6万余名吸毒人员当中，35岁以下青少年达到了2.2万余人，比例已经高达88%。 那么警方就表示说，这些戒毒人员既是违法者，同时呢又是深受毒品毒害的病人，既要通过严格的管理让他们尽快脱离毒瘾，但更重要的是教育和引导，让他们有通过自己的努力重新回到社会的信心。 嗯，重点关注呢，再来说一下这中国的双十一购物狂欢节，那个兴奋劲儿还没过去，今天美国的购物狂欢又来了，这就是所说的黑色星期五。这一天，美国和英国等国家的商店呢，会集体的推出打折活动。 由于近年来国内消费水平的提升和跨境电子商务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国内网友不仅是在国内买买买，更把目光是投向了海外电商，成为了海淘一族，可以说磨刀霍霍加入到今天这个黑色星期五的血拼大军当中了。 说得非常形象，众多的海外电商啊，也是抓住了这次商机，针对性的推出了中文服务，而且呢，支付宝、Visa 和万事达卡也都针对海淘客户推出了各种便利措施和优惠政策。 虽然说既有优惠又方便，但是海淘也需要提高警惕。由于海淘的发货商多在国外，有些平台还需要使用信用卡进行外币支付，因此在购物的时候您还需要多加留心。 嗯，首先呢提醒您就要谨慎购物，虽然海淘变得越来越简单，但毕竟呢是在国内跟国内购物有较大的出入，特别是国外购入习惯和国内有一些区别，比如说退换货和取消订单，它就不像国内电商平台那样动动鼠标就可以，所以说在海淘的时候啊还要谨慎一点，确认自己有需求之后再购买。 另外呢，在购物安全方面啊，你也需要保护个人信息。由于海淘经常会使用信用卡，建议您最好不要在普通购物网站上留下自己的信用卡信息，而应该是在每次购物的时候再输入，避免信用卡信息泄露或者是使用第三方支付工具。 同时呢，要关注订单和物流的进度。由于完成一次海淘的购物过程通常会比较长，而且有时可能会出现需要缴纳关税的情况，因此随时关注订单和物流情况很有必要，避免因为没有及时交税而延误收货甚至是退运。 嗯，另外呢，不管是哪一种海淘形式，对于商品购买量或者种类可能会有一定的限制，比如说有些啊转运不承接30公斤以上的货物，航空禁运品无法直邮或转运等等，因此呢，购物之前您一定要确定商品能否顺利运输，并且控制好自己的购买数量。 好，以上消息来自新华社、北京日报、北京晨报、新京报、京华时报、北京青年报、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以及本台记者采写的消息，是由燕妮为您编辑的。 好，接下来一起来关注一下目前北京路面的交通状况。 信息，路况信息。 哟，今儿谁生日啊？请吃蛋糕。 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请你吃蛋糕。11月底前到期未投保车主，成功测算保费就送蛋糕分享装，快打电话吧！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同仁堂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感冒了不可轻视。同仁堂牌感冒清热颗粒，治疗头疼、发热、流鼻涕。感冒请用同仁堂牌感冒清热颗粒。 好，我们来关注一下路况。目前呢，建外大街东二环北段南向北机场高速出京方向的临时交通管控措施已经解除。目前东二环南段左安门到建国门，北二环德胜门到小街桥西向东车辆排队呢比较缓慢，车辆可以绕行三环路或者是平安大街等道路。另外再关注一下京港澳高速的主路大井桥进京方向有事故，后方的队尾已经排到了宛平桥，车辆呢可以通行西五环的园博园桥，绕行到梅市口路来通行。 好，那么接下来是地税小贴士和一小段广告，然后是今天的旅游文化娱乐资讯。您将会听到京郊各大滑雪场本周纷纷开业，旅游资讯呢会为您推荐一下滑雪的好去处。 文娱资讯大搜索为您介绍今明后三天的电影演出展览资讯。 那么今天我们继续有互动的环节，提出的问题是长安街将会东延到哪个区呢？短信您可以发送到10628821828，在节目结束之前，我们将在回答正确的听众当中随机抽取一位，您将获得印有北京新闻广播标志的旅行杯一个，欢迎大家积极参与。 好，进入今天的地税小贴士。 地税小贴士， 前一阶段的节目当中，我们向您介绍过车船税纳税义务发生的时间、纳税地点等有关税收政策。 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将会继续为您介绍有关乘用车车船税税额的相关政策。 那么为什么要对乘用车按照排气量征税呢？对乘用车按排气量征税主要基于以下考虑。从理论上讲，车船税作为财产税，其计税依据应当是车船的评估价值，但从实际情况看，车船价值难以评估。据统计分析，乘用车的排气量与其价值总体上存在着显著的正相关关系，排气量越大，销售价格越高。以2008年国内乘用车的数据为例，排气量与价格之间相关系数高达0.972。从征管角度看，按排气量征税简便易行。在计税依据方面，排气量是替代价值或评估值的最佳选择。据了解，英国、德国、日本、韩国等都选择以排气量作为机动车保有环节征税的计税依据。如日本对乘用车按10档排气量征税，韩国对乘用车按6档排气量征税。 因此，2012年车船税法中对乘用车车船税税额进行了7档划分，税额标准自每辆60元到每辆5400元逐级递增。北京地税春风行动便民服务，更多涉税资讯，请您登录北京地税 TAX861官方网站或关注北京地税微信公众号。 以下是上海大众 Take Care 爱车课堂时间。您好，我是您的服务顾问小关。汽车上很多零配件，比如机油、机滤、制动片、火花塞等，都有一定的使用寿命，必须定期更换。但困扰很多车主的是，更换后的零件品质能否达到原来的质量标准，是否也享有质量担保呢？今天小关就为您介绍一下什么是原装零件。首先，原装零件的质量标准全部达到新车零件质量标准，和厂家流水线上装配新车的零件标准一致。其次，全部使用专用包装及防伪标识，一个电话就能辨别真伪。此外，还享有1年不计里程的质量担保。最后提醒您，原装零件由上海大众 4S 店销售，并提供售后服务。上海大众 Take Care， 匠心制成。 1.6，1.6，月息低至1.6，房产汽车抵押贷款，急用钱就找宝瑞通。宝瑞通典当行，20年品牌，专业保障，6894-6688。 安全也包括您所呼吸的空气。沃尔沃 XC60 独有的清洁驾驶舱，为您量身打造专属健康空间。现在购车送购置税及店内全险，贵宾热线400-678-1200。 听听阳光的声音，听听世界的声音，听听内心的声音，听听 FM， 听自由的声音。 下载听听 FM， 哇哦，全世界的广播这儿都有。 感受北京的呼吸，把握都市的脉搏，从早晨开始的每一天，带给你精彩的瞬间，生活添色彩，在每个清晨中伴着你。北京的资讯早餐。 早八点，欢迎继续收听。 资讯早八点，新鲜每一天，旅游资讯。 早晨的8:28，欢迎回来，这里是孙畅和李瑞正在为您直播的北京新闻广播资讯早八点。进入今天的旅游资讯，我们要来说说啊，天气冷了，滑雪又要热闹起来了。 嗯， 据新京报的报道说，各大滑雪场预计将在本周末纷纷开业。 哎，那么北京都有哪些不错的滑雪场呢？下面就来听一下北京旅游网的资深编辑朱冰的推荐。 其实北京的滑雪项目的话也是比较多的，以北京为中心，周围这些郊区县大概有15-16家滑雪场，大大小小。我就给大家介绍几家比较大的。咱们一般来说滑雪的话，在北部山区滑雪场比较多，像延庆的有比较老牌的1999年开始营业的石景龙滑雪场，还有八达岭滑雪场，这是延庆的2家。然后在这边走呢，有密云的南山滑雪场，还有云佛山滑雪场，设施啊，包括距离市区比较近，也都比较好。还有一家是怀柔的淮北国际滑雪场，它这个既然叫国际滑雪场嘛，它的设施也是非常的好，设施完备， 然后可以推荐大家来去。 这其中啊还要介绍位于延庆区的石金龙滑雪场啊，将在原有赛道基础上新开辟一条中级道和初级道，设施水平呢也将会得到大幅的提高。 而八达岭滑雪场新增的2400平米的滑冰场呢会免费向游客开放，游客可以在这里体验冰车、冰壶球等运动项目。 跟其他的运动比起来，滑雪毕竟还是需要一定门槛的。那么对于滑雪爱好者，特别是初学者来说，都应该有哪些的注意事项呢？我们再来听听朱冰的提示。 滑雪呢，其实它是一项很危险的户外运动，在您去之前呢，您购买的滑雪票一般来说是不含意外险的。这点的话，因为景区售卖门票的时候，就是它是把这票是分出来的，您要注意这点。合适的话，要是购买人身意外险。滑雪的话，最重要的一点是根据切身的就是实力，你比如说您的水平没有达到中级或高级道，您不要擅自的上那些道去活动，这是最主要的。其他的话呢，每个雪场都会有现场的专人的指导，您在他们的指导下呢，很快就可以入门，就是切记不要说自己觉得可能刚刚学会就去挑战一些比较高难度的动作，这是很容易出现危险的。 那接下来还要给您介绍一下价格方面啊，多个滑雪场表示，今年滑雪季的周末雪票、祭祀卡和季卡价格呢都会向上微调，平日票价格不变，高性价比的平日滑雪体验呢将会更受大众的青睐。 也要提醒您，如果您能提前一天预定的话，无论是平时还是周末节假日啊，这个滑雪都会有一定的小幅优惠，打算在滑雪场上一展身手的朋友们，咱们要尽早预定。 旅游资讯再来关注一下出境游方面，新华社报道，从12月1号开始呢，马来西亚将会对我国两人及以上的旅行团实行免签政策，这是马来西亚旅游和文化部长纳兹里25号表示的。 那么中国游客需要满足七项限制条件才能获得这个免签，包括逗留时间不超过15天，游客必须备有现金或信用卡以证明资金充足，游客还必须拥有回程机票、酒店住宿及旅行活动等资料。 之前呢，曾经报道马来西亚总理纳吉布曾于今年9月份宣布，马来西亚定于今年10月到明年3月底对我国的旅行团实行免签，但是由于马方没能够及时的将免签措施通知中方等原因，免签措施落实缓慢，实际效果大打折扣。 资讯早八点，新鲜每一天，文化娱乐资讯。 今天的文化娱乐资讯，首先我们来关注一部话剧。北京人艺原创新戏《牌坊》将于12月下旬登上人艺的舞台。 这部话剧呢，由杨立新执导，王刚、龚丽君领衔主演。它描写了清朝末年整个民族危难之时，营造行的手艺人们饱含血泪和抗争的故事。所讲述的故事充满了爱国主义以及民族情怀，更反映了古建筑行业及剧中的营造行的悲欢离合。 导演杨立新也表示说啊，这部戏不仅是在讲一个行业，而更是在讲北京的历史。 据介绍呢，在经过一个月的排练啊，牌坊将从12月24号起跨年上演，届时北京人艺将用这一部地地道道的京味大戏为观众贺岁。 文化娱乐资讯，再把目光转向收藏领域，来关注一下昨天上午中国人民银行开始发行中国航天普通纪念币和纪念钞。 据北京晨报报道，昨天呢是预约成功之后兑换的第一天，一大早不少市民就在中国银行银行网点之前排起了长队来兑换航天币和航天钞。 之前有专家就提醒藏友啊，这个纪念钞和纪念币这一次呢，因为发行量比较大，升值空间有限，但是出于新鲜还有钟爱或者是其他的市场因素，还是有不少人关注的。 网络上呢，记者看见淘宝网啊已经有售卖航天币、航天钞的商家，面额为10元的纪念币售价是30到50元不等，而面额为100元的航天钞呢，售价是在120到180元之间不等，价格最高的飙升了4倍。 此外，在马甸儿邮币卡市场，不少摊位也都贴出了高价收购航天纪念钞、航天纪念币的招牌，不时呢还有人上前询问航天币、航天钞的收购价格。 大家收藏的热情还真是高涨。据了解啊，本次央行发行纪念币和纪念钞实行的是预约制，只有预约成功才能够在这两天呢去银行兑换，而没有预约成功的可以等到12月14号到12月16号到工商银行官方网站公布的兑换网点直接办理航天钞和航天币的兑换业务。 今天是周五啊，照例是周末文娱资讯大搜索的时间，我们一起来看看这几天有哪些文化娱乐资讯给您提供。 嗯，先是从电影方面说起，今天有几部电影上映，其中一部叫《消失的凶手》，这部电影讲述了神探松东路来到一个名叫香城的地方，去探寻一宗连环自杀案真相的故事。 消失的凶手是由《消失的子弹》这部电影原班人马打造，影片是云集了刘青云、林家栋、江一燕、李小璐、郭晓东等明星，片中呢松东路依然是由林青云来扮演。 嗯，今天呢还有另外一部喜剧电影上映，叫《坏蛋必须死》。 哎，这个听这名字有些吓人哈。 嗯， 但是呢它是中韩合拍的，由冯小刚和韩国导演姜帝圭联合监制的一部喜剧片。 嗯， 讲述了四个爱搞怪的人所组成的坏蛋团在济州岛偶遇神秘韩国女子，从而引发了一系列轻快浪漫的惊险故事。 除了新上映的两部片子呢，正在热映的电影里啊，《火星救援》占着排片量第一的宝座，从评分上看，两天上映赢得了观众8.2的高分。 嗯，其他电影包括《007》《幽灵岛》，还有《饥饿游戏3》《我的少女时代》等等，也正在热映，但是观众的褒贬是不一的。 嗯，把目光转向演出方面，从本周末起呢，北京京剧院经典传统剧目展演将会在长安大戏院上演，并将一直持续到12月20号。 在这一次集中展演当中，北京京剧院将为大家带来《凤还巢》《龙凤呈祥》《白蛇传》《状元梅》等经典唱段。我们的编辑也查询了一下票务网站，几乎呢这一次所有场次的最低票价都是50块钱。 本周末两天，北京京剧院将会分别为您带来《八大锤》和《西厢记》的演出，感兴趣的朋友您需要抓紧时间订票了。 嗯，接下来再为您介绍一部周末开播的电视剧，本周日由林永健领衔主演的38集都市爱情轻喜剧《桃花运》将登陆浙江卫视晚间黄金档。 这部电视剧呢，讲述了大龄剩女和假冒高端时尚男的一场闹着玩的啼笑姻缘。男女主角呀，是由契约恋爱到日久生情，再到相扶相持，最后呢是收获了爱情。 嗯。那么接着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展览方面啊，大型巨幅中国画《新中国诞生》是亮相国博了。 新闻广播记者昨天持报道，由画家唐永利创作的大型巨幅中国画《新中国诞生》再现了1949年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63位委员在开国大典上的风采，气势宏大，有着浓郁的民族风格。 这幅画高4.8米，宽17米，可以说是迄今为止最大的一幅中国画作品。目前这幅巨型中国画正在国博一层展厅展出，今后它还将成为国博馆藏现代经典美术作品展的一部分。 还有另外一个展览，灵璧县钟馗画展昨天呢在北京炎黄艺术馆开幕，170多幅钟馗画精品力作通过美术、书法、剪纸、雕塑等多种艺术门类，从多角度展现出了钟馗文化的内涵和底蕴。 灵璧县介绍一下，它地处于安徽东北部。灵璧钟馗画是钟馗文化的一种独特艺术表现形式，它传承了吴道子的技法，始于唐，兴于宋，扎根于民间，成为中国民间绘画艺术的瑰宝。在2003年的时候，灵璧被文化部授予中国民间艺术钟馗画之乡的称号。 嗯，本次展览呢将会一直展出到11月30号，炎黄艺术馆位于亚运村地区，门票是免费的。 好，北京时间早晨的8:37，以上资讯来自新华社、北京日报、北京晨报、北京晚报、法制晚报、京华时报以及本台记者采写的消息，是由康立波为您编辑的。 好，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天气资讯。 天气有冷暖，关心在耳边，资讯早8点，天气资讯。 好，接下来呢我们连线一下北京市专业气象台高级工程师张焕月。张工您好。 主持人你好。 嗯，请问今天的天气情况是怎么样的，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 嗯，好的，今天这个天气那么主要受到高压后部和一个快速东移的一个高空槽影响，本身天空云量比较多。 嗯， 估计中午以后这个天空的云彩会变薄一些，就是天空能够打开，大家能见到阳光。 嗯， 夜间呢天气将转向晴天。那么今天这个气温来看呢，今天早晨大部分地方，那就是平原地区，这个气温在最低的时候在-5到-7度，那么现在已经上升到了-4到-6度。 嗯， 中午时段的最高气温可以达到0度，或者个别地方的1度左右。 嗯， 那么这个气温看来比昨天有所回升。现在看来明天早晨的最低在-4-5度的样子，那么能见度啊 跟今天早晨这个情况差不多。像天气这样今天的。 张工，这个如果说晚间的时候天气就开始转晴了哈，明天或者说后天这个双休日的天气会不会很好呢？ 我说这个转晴呢，就是夜间可能后半夜将逐步逐步转成晴天，那么明后两天就是双休日的天气。这两天看来以晴间多云为主，能见度呢看来就是在29号的中午之前吧，也就是星期日之前还有一个短暂的好转。那么这两天呢看来风力也不大，在2到3级。气温抗热方面还有一个比较大的幅度的上升，那么最高气温可以在3度到6度，尤其是中午这个是在周日这个中午啊可以达到6度，那么在中午这个短时间的有一个在中午时间比较暖和的这么一个情况。从最低气温来看，在0下4到0下5度。从这个这几天的平均气温状况来看，常年是1到2度的零上，那么它这一比较来看呢，比常年还要偏低，那么4到5度，那么天气应该是，尤其是早晚天气很寒冷，所以大家外出游玩啊、购物啊，还是要注意防寒保暖。 整体上还算是比较适宜出行哈。其实大家都比较期盼，就是冬天的时候呢，气温凉凉的，但是冬天的太阳暖暖的照着，这感觉才叫冬天啊。希望这样的好天气、晴朗的天气能够多多的出现在这个冬季。好，非常感谢张工的介绍，谢谢您，再见。 再见。 好，感谢张工的具体介绍。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多云见晴，北转南风2-3级，最小相对湿度30%，白天最高气温0摄氏度。 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南转北风1-2级，最大相对湿度85%，最低气温0下5摄氏度。 傍晚时的天气预计呢是多云见晴，偏南风2-3级，气温0下1到0下3摄氏度。 今天白天最高气温0摄氏度，今天夜间最低气温0下5摄氏度。 另外，今天白天城六区的空气质量指数95到115，空气质量3级，属于轻度污染。 再来看一下登山气象指数预报，今天白天本市天气是多云见晴，能见度尚可，登山气象指数是2，适宜登山。 洗车指数预报，未来三天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没有降水和大风。今天的洗车气象指数为1，比较适宜您擦洗车辆。洗车之后呢，请您注意及时擦干，避免结冰。 接下来一起关注一下北京路面的交通状况。 路况信息，路况信息。 不是998，不是598，买人保直销车险就免费保养，真的不花钱，机油、机滤、工时费全免，上门保养、到店保养任你选。 人保直销车险，轻松保，简单养。 400-1234567。 同仁堂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肾虚筋亏所致的腰痛、尿后余沥，就用同仁堂牌五子衍松丸。补肾益精，同仁堂果药 65100023号为您服务，请输入需求。 我开了家新餐厅，希望让京城年轻人多多来消费，宣传预算10万。 您好，请阅读北京电台广告经营中心为您设计的整合营销方案。 哇，这个方案有创意，性价比高，适合我。 感谢您的支持，拨打00065150023，65150023。 联系北京电台广告经营中心，告诉我们您的需求，我们为您的企业量身打造整合营销方案。 好，北京时间8:43，接下来呢，请北京交通广播路况信息中心的值班编辑蔡杰为您提供最新的路况分析。蔡杰，你好。 哎，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好。今天早高峰与前两日没有太大的变化，最高峰值仍然处于中度拥堵的级别。由于天气转好，所以早间出行的车辆比前两日是有所增加的。今天早间除了南部地区以外，东部、西部、北部城区的环路压力都主要集中在2环和3环上，4环和5环路的流量比以往还是要小很多的，只有在联络线和高速相连的节点桥区上出现了车行缓慢的情况。由于8点前后在建外大街东二环北段南向北机场高速的出京方向采取了临时交通管制的措施，从而间接影响到了北部环路的西向东全线，东部环路2-3环南段的南向北方向目前都是车多行驶缓慢的路段。重点提示大家一下，为确保第四次中国中东欧领导人会晤活动的顺利进行，今天上午在10点到11点之间和下午2点一直到晚高峰结束这些时段会频繁地采取临时交通管控措施，具体路段是机场高速的进京方向东二环北向南 东二环北段的北向南以及建外大街东向西方向，届时将会影响到北二环西向东以及东部环路的联络线，还有建国路东向西进城方向的车辆通行，过境车辆请提前选择相邻的道路行驶。好，主持人。 好，非常感谢蔡杰的分析和提醒，是由交通广播路况信息中心为您提供的。接下来呢，请听北京榜样候选人物事迹展播欧阳继华大律师的热心场。 2015北京榜样人物故事展播。 您好。 哎，你好。 你好，是要咨询吗？ 咨询点事儿。 这是一个周三的上午，欧阳继华律师如约的坐在德胜街道办事处的接待室里。今天是他给基层民众做法律服务的日子，这份公益坚守他已经持续了十年。 啊，那么这个有银行流水单是可以证明的，是吧？ 啊、对。 第二个要证明的是，这些钱全部被你妹妹给取走了。 啊，是。 啊， 现在可以证明。 那么这个需要有取，不是这个不是说知不知道密码就反推。 咨询者都是为了些家长里短的事儿，比如拆迁纠纷、房产遗产争议，甚至还有夫妻闹离婚等等。连清官都难断的家务事，欧阳继华却要把他们掰开了、揉碎了，站在当事人角度，站在对方当事人和律师的角度，帮助来访者分析。 不过他拿个几万，我们无所谓，十万八万， 这个 一下是吧？不是，大家不是说 不不，就是我就说 这个理儿。 对，您是要讲这个理儿，但是往往这个讲理啊，我就跟您说，我碰到很多情况，就是。往往打官司之前，这个原告什么，我就想要一个说法，我就想出这口气，我就想这个找一个平衡。但是这官司一打以后，发现不对，他这个气儿啊，不但没出，是这个气儿越积越多。为什么呢？因为就是你在这个为了追求这个公平正义的同时啊，你要去处理很多事情，这个一个很长一段时间，而且往往就不像你想象的那个。得到那种结果，这你就会赌气呀、 啊。我也是这样，要 回来可能性不大。这我再找你 再打电话。 嗯，好吧，好，再见啊。 对 啊。 经过长久的疏导，这位来访者气儿终于顺了。官司虽然没打，但是心情也好了很多。毕竟手足之间不能互不相让。 做法律服务的时候，你还得把法律语言转化成一个家长里短的语言。 对，没错。尤其你在做这种公益、做老百姓的事情的时候，他是需要有经验的老律师。如果你是小律师，就哎，你这个事，哎，这个事没问题，你就打这官司，打吧，没问题。那这样的话就这官司肯定打，但是以当事人真正解决当事人的事情，平息当事人的这种纠纷来客观的解答这个问题。 以这份律师情怀设身处地为老百姓着想的欧阳律师在这里很受大家欢迎。曾经在欧阳律师帮助下打赢名誉侵权案的莫老师就住在德胜街道，他是一位退休的高级工程师，在名誉受损时，老人家找到欧阳律师求助，挽回名誉后，他特别高兴。 欧阳律师现在是北京榜样候选人。 那是啊，也是我们社区的老百姓的榜样，没错，社区的对那个欧阳律师的评价非常高。 嗯， 有什么话，有什么事儿都找他，而且呢，他用心来办，他用脑子给你办好了。这不是有的人吧，可能那个做顾问呢就敷衍一下，他是用心了。 嗯， 十年时间，欧阳律师总结道，如果刚开始还是工作指派的话，如今为大家做法律服务已经成了他的价值追求。更何况基层案件细碎复杂，牵涉到居民的切身利益，如果解答不好，会带来新的不公平，这就需要有经验的大律师去妥善处理。另外，欧阳继华已然是社区居民的贴心人，有些难说出口又十分委屈的事，大家也只能找他。比如前些年有位老阿姨曾经哭着告诉他，自己几十年前曾遇过身体侵犯，那份阴影甚至毁了他的一生。这样的问题已经无法再去搜集证据追求公平， 而欧阳继华又该如何解答呢？ 对于我来讲，这个事情十分钟就可以跟他说清楚，我也就做完事儿了。但是对于他来讲，就是你如果就这么讲完了也就走了，就他心里边他过不去，他这是，而且他觉得说出来就是比之前不说更难受了。 对， 他觉得说对这孩子觉得不公平。哎，就是那天，然后我就本来我约的就是约了两点钟，后来跟他聊到五点钟左右，一些法律规定，我说这个不同以前了，或者怎么怎么着的，就给他更多一种心理上的疏导工作。最后真是聊到五点多钟了以后，他确实他已经就是把这事已经说过去了，他心里面已经放下了这事儿，他觉得能接受了。哎，老太太就笑了，就我觉得这就确实就达到了一个效果。 自从做公益法律服务，他接待过上千人，有6万多人听过他的普法讲座。仅仅去年下半年，欧阳继华就免费给低保户、残障人士免费代理80多件案子，为社区和谐、为居民利益贡献了力量。因为不能耽误日常工作，他也要养家糊口啊。好多时候，别人下班了，他才回去为第二天上庭做准备。 那个我那老乡都说我，你看你又不跟我们玩 儿， 你看我就帮我们这些同学，一有事儿的他就平常没找我，一有事儿的他肯定找我了。 对， 啊， 什么都会这样。 我说你们这帮人，你看玩是想不起我来，当然我也不去玩，我说没时间，然后有事儿的找我来了，打电话了。 我们走进中同律师事务所欧阳继华的办公室。这里除了各种法律文件之外，书架上那些公益聘书、获奖证书向我们更充分地展示了他的公益生活。 你看这个证书，他这个证书有一定特殊性，成长辅导员， 贫困家庭学生活动的成长辅导员。 对，他跟这个奖，跟这个有一证书是一块的，那个是资助这个孩子，那一般的有了这块牌子以后不会再有这块牌子 啊。为什么呢？ 因为一般人就是资助钱， 嗯， 说你比较困难，我给你捐多少钱？ 对， 啊， 嗯， 然后解决生活上的问题。 捐钱可以， 对， 这是一个前期的一个投入，也比较简单， 或者一次性的，就是我们不但对他有这种资助，同时呢，对他的成长和今后的要给予一定的关注。 嗯， 这个是一内蒙的一个孩子， 然后 我暑假的时候去客色信奇， 客色信奇 的一个贫困孩子，他是一个单亲家庭，他去看他，对，到他们家去了呢，肯定会做。 自己做公益对家庭也有一些好的影响。 一个的，刚才我讲的就是说我坚持会做下去的原因呢，就对身边的人、家里的人影响。这个不，我妻子都是正能量比较足的人。然后包括孩子，这个去看这个孩子的时候，和媳妇一块去看他，看了那个孩子，给他买点衣服，然后陪他待了2天。哎，两个孩子，包括那个孩子的，就是他的身心还是比较健康的，就是表达能力啊，包括做游戏啊，都是比较健康的。因为我看过还有其他的很多困难的孩子，有的孩子就是不会说话，就哭，或者 基本的沟通都成问题。 对，基本的沟通就成问题。所以后来我包括更多的是鼓励他，我说你要多跟我写信，有什么问题你都可以说，家里面的问题啊，或者一些学习上的事情，有好事坏事或一些小的事儿都可以，然后包括两个孩子也有共同语言沟通。 不管服务的案子是大是小，不管求助的人是老是少，欧阳继华坚持10年如一日，他产生的魔力感化了兄弟相邻，使需要照顾的孩子内心也升起暖意。一位大律师如果还拥有一副热心肠，那么这座城市家园也就更加充满爱的阳光。 就是我自己认为，我要给人家服务，不是仅仅去追求一个数量，说我给多少人怎么怎么着了，做了多少，把药花了多少钱怎么怎么着。就我接一个事儿，确实是把这个事儿就当做一个这个老百姓他的人生大事去给他解决。 为了大家都幸福，世界需要热心肠，人生的道路多曲折，人生道路又漫长， 你我的心相。

现在是北京。